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赫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全市迎来降雨天气，闷热天气被按下了暂停键，持续多天的桑拿天终于进入尾声。本周北京雷雨天气频繁，其中明天雨势较大，城区可达中雨量级。本周高温得以缓解，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到31摄氏度之间。继续来关注本市的消息。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各环路联络线周边的交通压力突出。工作日早高峰期间，预计西直门北大街、东三环南路等点段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期间，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国门外大街等容易车行缓慢。本周老国展、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等地将分别举办展会，届时交通压力将增加，周边道路将短时车流集中。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交管局近日公布了修订版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新规从本月15号开始实施，旧版本相关规定同时废止。新规增加了一条规定，驾驶人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有严重超过额定乘客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嫌疑的，不能私了，需要驾驶人标化现场，迅速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报警，等候交通警察处理。本周三，京津城际铁路将实施全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将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运行图调整之后，京津城际开行列车数量将由 108.5 对增加至136对。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35分钟压缩到30分钟。目前车票已经开始发售，票价不变，一等座88元，二等座54.5元。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宣布，将于2018年的12月在四川成都举办全国电子竞技公开赛总决赛。比赛分为邀请组和选拔组两个分组，总共包含英雄联盟、绝地求生等4个游戏项目。总决赛每项比赛的冠亚军将取得入选电子竞技全国集训队的资格。新浪黑猫投诉平台近日发布了企业7月榜单，显示中国电信连续2个月高居黑榜第一名。榜单显示，在移动通讯领域，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背道而驰，连续3个月登上黑榜。据介绍，近期总共244件针对中国电信的投诉中，其回复或解决量均为零。腾讯近日对微信二次实名认证一事进行回应，微信支付并未通过任何形式引导用户进行第二次实名认证，希望用户不要轻信短信等渠道传播的二次实名认证要求和链接，谨防上当受骗。警方提示广大网友，一定不要点击来源陌生的网站网址，不要随意下载软件应用，更不要填写社交账号密码、手机验证、银行卡号密码等涉及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从7月31号开始，一些家乐福正式退出中国市场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家乐福相关负责人昨天回应称，没有接到相关通知，门店都正常营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南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广渠路小郊亭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周一固定单元，我们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板块。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了。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其实在前几周的周一我们跟大家大致的聊过，但是当时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聊得特别的透彻，好像有一些方法没有教给大家。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啊，一起来继续我们这个职场霸凌的话题。欢迎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 嗯，七千上一次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霸凌好像有点夸张啊，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被欺负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刚入职场的，包括说上一次有朋友大段大段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今天呢，七千也问我说，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要不要把上一次说到的，比如说哎，可能有三类人，哎，你对应啊，你有这三类的特征，特别容易在职场上面面临被欺负这样一个问题啊，被欺负了怎么办？像以前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网综的辩题，就是说在幼儿园里边你的孩子被打了，你是主张立马打回去，还是我们跟这个小朋友讲道理？但最后应该是打回去，当时的辩题辩胜了。哎，所以很多的家长就认为说，我们先不要谈道理，因为我被打了一下，那我先打回去，我们再下来说道理，好像双方又站到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很适合在职场当中？如果我受了欺负，我是要现在就把这事儿说出来，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一下？今天跟七千继续的聊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如果说你在职场上面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很困惑，说怎么去解决？为什么只有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大家都一样？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和七千来给我们留言。微博互动和留言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的微博直播帖评论区就可以直接留言了。这个北漂每一次来啊，就是可能生怕我吃醋吧，在向你问好之后都要哎再补充一句，好了好了，北漂我已经看见你补充的那句话了，嗯，很实在，很真诚。我们先来说说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三类人群可能比较容易在职场上受欺负，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对，上次呢我们说到说第一种比较容易被欺负的类型呢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比较沉默的一种类型。那这样的人呢，他其实做事情也不会出太多的错误，但是呢他比较倾向于说这个工作我做完就好，我不太倾向于把我的东西表达出来，可能我这个工作做完了没有及时的跟领导去汇报，那这一类人比较容易被受到这个职场的霸凌，因为你在工作里是没有声音的，别人也不知道你的情绪你的反应。第二种呢是我们说在工作里面比较强势的一类因为自己可能有很多的主观上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以及在做事情上面可能更趋近于对他人的这种领导方面的这些特质吧，所以说呢这一类人呢在职场领域里面也是比较容易受到欺负的比较容易受到周围的人对自己的攻击和排挤的。然后呢第三类人呢其实往往是一些做到中层管理者，就是他在中层的这个阶段会面临一些转型啊，还有呢面临一些自己这个想要换赛道啊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战略性的犹豫的这一部分的人，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层面上能够深入到他的业务层面在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受到一些职场上来自于同事的这个和周围环境啊上司的这些干扰比较容易在这个时期受到一些霸凌 加薪层有点这种感觉。 对， 如果到了一公司已经做到了中层，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往上啊？有上升的空间在哪里？然后同时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我的下属？啊，这个时候有点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容易在职场上面受到霸凌的情况。 对， 北漂说怎么还是讲这个话题？到底要霸凌我们多久，你们才甘心？不是要霸凌多久，我们之所以把这个话题用两期想要把它聊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愿，跟期间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上一次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现象。 对， 我们没有太透彻的去分析它的本质，以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就是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也就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爽啊，然后觉得在职场上面过得不开心，很多人觉得表象仅此而已。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职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离职可能和这个公司给予你的薪酬啊和物质财富啊其实他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而更多的呢其实是基于你的成长和你的委屈是否委屈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你的这个成长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工作里面很空虚，然后呢你如果说个人本身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受到了委屈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悦，那长久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对，现在的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在去聊自己职业的这些困难啊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聊到说因为我的目标比较高，我的 KPI 比较高，我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但是大多数大家去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整体的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和谐，我在这儿觉得实现不了我的价值。所以可见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在这种不知不觉被霸凌的状态之下呢去生活的话，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去解答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之中，从而呢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起来。 这也是有一部分的人，一部分啊，当然不是我们听众当中的绝大数多数，但是呢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会面临说内心总是有辞职的一个小火苗，不行，这干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但是你迟迟都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你多多少少会留恋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留恋同事你的搭档，或者是留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可能是你确实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但是这种辞职的小火苗念头就是刚才七千提到的，就是你这个不顺心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分析过，你就说啊我想辞职，仅此而已。而且你频繁跳槽的很多的时候，原因也是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遇到了霸凌而不自知。 那遇到霸凌的情况，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听众留言说，他原来没有想到，比如说让组里面的实习生或者是这个新进职场的小朋友，经常去给他们买一些东西，而忘了付钱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分析自己的心态是真的忘记了。这可能也无形当中会是一种职场霸凌，因为在这个初入职场的小朋友心里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你看，这个是我们向他人已经产生了霸凌的行为而不自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一说，就是大概职场上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就被霸凌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读者在我们七千职场物语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位前辈，这个前辈呢，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再加上公司确实呢，他不是一个营业额呀和经营方面很妥善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这个前辈呢又想换工作的话呢，也换不到一些特别好的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可以说作威作福啊，比如说一些说一些大话呀，指使一些这个新人呐、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继续的发表他的观点的时候啊，这位读者呢就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提了一个话，他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么喜欢去巴结别人呢，就是直接跟他的前辈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之间呢，基本上啊他呢一直都处在被这个前辈冷落，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职场上的霸凌。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呢生气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那他带着周围的同事一起不理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话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伤害。那么他接下来就讲了好几个他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正确啊。第一个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向这位前辈赔礼道歉。想方设法的呢，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啊，然后对他说，哎，您看怎么怎么样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总是再去找话聊。 你就讨好，真的是有点讨好、啊。 对、然后呢这个人依旧不理他。依旧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会这个背地里面跟同事啊就说，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不理我，就是让我面子上很难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做事情啊，承担了自己工作之外额外的这些任务啊，但是对方呢也没有 不领情， 对，也没有领情、也没有理他。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当你分明是被霸凌的时候，你还要去讨好霸凌你的人，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职场生活里面有一种现象，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无意之中得罪了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对你进行了冷暴力，那这个时候你正确的解决方式是什么？那一定不能说是讨好搞好关系啊，不能说是主动的去过分的去示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它只会在心理上面让对方占据更大的上风。那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呢？首先呢，你要明确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为什么你们会产生矛盾啊？为什么你们会产生矛盾呢？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他也讲了很多让你不开心的话呢？啊，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他也做了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呢？那你在因为这个人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情，那你在无形之中被霸凌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啊让对方觉得很伤自尊心的话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对方的一个情绪先引发了你的情绪啊，然后你才出于这个情绪的反应做了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可能伤害到了对方的自尊心，你也有一点愧疚，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在当下的时候你应该及时的去表达出来，说我说这个话呢不是什么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啊，就不要再有过度的衍生，比如说不要再有我额外帮你承担工作吧，比如说我跟你单独找话聊吧，比如说我对你示好吧，这些我们所说由愧疚心理引发的过度表达啊，所以这个呢是很多被霸凌的人，你被霸凌了之后你需要注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因为后续的话，因为工作是很漫长的，工作伙伴关系也是很漫长的，那后续的话你们还有 继续共事的机会，还有一起在做事情的这个时间，那么你们之后的相处还是可以慢慢的变得融洽的。所以不要急于在被霸凌之后或者自己做错事之后急于的去表达去更正，那这样的话反而会给对方带来心理优势， 就觉得你确实做错了， 对对对， 你确实心虚， 对， 我们应该在当下就解释，在第一时间， 对，而且不过度解释，这是很重要的。 好，不过度，然后要当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对， 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解释完了，对方因为你无法去揣测对方的这个胸怀到底有多么的广阔，所以如果对方觉得不止于此，他还要继续像你刚才说的，可能用一些言语或者行动上面的这种冷落我啊，远离我，让同事都不理我，他依然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个呢，其实就要涉及到职场里面在面对霸凌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好，这个我们给七千一个清嗓子的机会，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微博上面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说说你在职场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请七千来为你回答的话，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和七千留言。 首先呢，如果说在职场里面面临了这样的一个被霸凌的情况，那对方呢，比如说他带领了一波的同事啊，他比如说不去理你或者孤立你排挤你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都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心理影射，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无助，然后把自己藏起来。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反应无形之中就在加重霸凌的效果，加重霸凌的恶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任何事情的矛盾处理上面，凡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心，凡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势能最大化的时候，那么他的无形之中，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道理啊和人心啊，就都站在你这一边了。所以当有人组织同事排挤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不能够把自己藏起来，你要大规模的展现出你积极乐观的一面。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明星爆了绯闻了，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个我们说公司遇到危机了，那越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会越展现出正面的一面。可能我虽然现在遇到绯闻了，但是我表现出我正面乐观的一面，我表现出我还是很幽默很有趣的一面。那在另一面呢，比如说一个公司它在这个过程里面经营不善了，那它还是会去做很多的公益，很多的正面的引导和宣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让很多人看到你的正面的情绪啊，从而呢对你没有产生这种过度的揣度呀以及过度的梳理。 好，这样一个正面的情绪我们还是要保持。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聊到下半时段了，中间的广告确实有点长，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跟我们聊天，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二，地利得天独厚杏花村。杏花村坐落在太原盆地西南部，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哗啦啦的汾河水流过小村边，因酿出了汾酒而闻名天下，这着实让世人叹疑，这个小小的村落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为何在这个地方能酿出别具一格的清香汾酒？这个小小的村落到底用什么成就了汾酒的辉煌？一个个疑问让杏花村充满了神秘而又魔幻的色彩，无数的专家学者为之着迷，试图揭开披在杏花村身上的神秘面纱。其实杏花村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气候和土地。杏花村地处吕梁山一个巨大的臂弯里，背依巍峨的紫下山脉，面对广袤的晋中盆地，夏季南风来熏，紫气东来，紫下山便把带着水汽的空气挡住抬升，使大量的雨水滋润了这块土地。冬季北风呼号，寒流来袭，紫下山又成了挡风的港湾， 杏花村就是港湾里的一艘小船。绵延的吕梁山脉，500多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积蓄了大量的水资源，再通过岩层的过滤，把清澈甘甜的水送回到地面。杏花村附近就有向阳泉、马跑神泉、神堂泉等众多的泉源涌出。村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地肥沃，植被茂盛，汾河、文玉河、慈瑶河、雨门河门前缓缓流过，滋养着广大的土地，形成了杏花村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冬暖夏凉、温润清爽的气候特点。所以杏花村人酿出的酒没有干、燥、烈的暴躁性格，而是兼具温润、清爽、绵柔的天然秉性。品一杯汾酒，沉醉于清香醇厚的优美境界，感受汾酒融天地人于一体的灵性之美，享受清香汾酒带给你味蕾和心灵的清爽舒适。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而汾酒基酒经贮存和调配之后，更显天然本真，婀娜多姿，柔美爽适。杏花村扎根于黄土原和冲积扇之间，其土壤结构属于微生物菌种活跃、微量元素丰富的砾石黄土结构，土质以砾石黄土为主，并加有亚黏土和亚砂土，较为均匀，透气性好，土层较厚，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这种透气性较好的土壤结构非常适合于需要呼吸的地缸发酵，这种微生物多样性和微量元素丰富的环境也更能够酿造出清香清爽的白酒风味。根据土壤专家的介绍，任何地方的土壤中都含有多种多样的微生物，这种多样性对酿酒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有的菌种有利于酿造风味的形成，有的菌种一旦进入酒胚就会形成酒的异味和杂味。几千年来，杏花村人根据自身的土壤环境，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改进、提升，创造出一种独特发酵工艺——地缸发酵。这一工艺有效地隔离土壤中的有害细菌，使酒胚更加干净、卫生、环保，也确保了原酒不受杂味、异味的侵扰，清香纯正。杏花村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汾酒，塑造了汾酒独特的清香和品格。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 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有没有发现，我为了让下半段的节目快点开始啊，我连我们下半段的版头都没有了。抓紧时间，我们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职场霸凌这个话题。遇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或者是这个可能同事集体的怎么就不理我了呢？我们原来都不知道这就是一种职场霸凌。那今天七千告诉我们了，你已经遇到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啊？上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第一个方法就很简单，我们继续保持自己阳光正面积极的这样一个状态很重要啊。好，那接下来呢，如果大家也想要跟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职场当中如果遇到了被欺负被霸凌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也可以说说你们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请七千来回答大家。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好，接着刚才这个阳光积极的态度，我们继续说一说遇到霸凌我们怎么做。 对，其实很多读者的问题其实应该在我如何能够在被霸凌的时候展现出正面的情绪，因为这个时候你同时承担着分明是被霸凌、被孤立、被排挤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心理压力里面克服悲观，然后展现出一个积极正面的情绪。首先呢，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呢要规划自己的一些情绪管理，比如说呢你分明可能现在也很低谷，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多笑一笑， 笑啊，对别人的话多笑一笑啊，主动的多跟同事去交流一下呀，啊，主动的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啊，以及在工作里面主动的去提一些方案啊，去做一些对工作有利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受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对抗低谷啊，不能说低谷来了之后就真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些表面的这些行动，它其实是在反逼你的思想从这个阴霾里面走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他在遭遇绯闻的时候，那他同样呢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树立自己一个正面的形象啊，也同样呢会表现的更多的更加积极乐观的一面。那同样用的都是这个方式，就是多这个笑啊，多主动去跟别人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事，比如说你正在经历职场霸凌，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理你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不要主动跟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主动的去过度的联系，那么你应该换一个人啊。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你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对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投入100%的激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你周围跟你一样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很难长久的记恨和讨厌一个人的，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对他发生了一些改观的态度。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积极乐观是要先从语言和行动去调整，先从语言和行动主动的在做这个事情来调整自身的情绪。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看到留言里面有读者说加班的问题，就是加班算不算被霸凌。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北京的很多的小公司里面都是存在的。大家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制度里面，明明自己完成了工作还要被强制加班，那这种属于霸凌。但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你本身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可能白天效率很低，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上午是不工作的，是从下午才开始工作。 不要这样，他们可能上午在听我们节目才不工作。 对对对。 好了，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这个伴随收听啊， 对， 去做一些电脑前的工作。 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工作做不完的话呢，你就肯定是要挪到晚上去的啊。那这个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时间调节的过程。它这种其实不是，严格来讲它不是职场霸凌的一种。职场霸凌的加班是什么加班呢？就是你分明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但是我不让你走啊。我觉得团队都在加班，所以你也应该加班。 无意义的加班。 对，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的话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属于被霸凌的。对，可能你的作息是从上午工作，但你同事的作息是从下午开始。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被强制加班就属于在被霸凌。那有很多读者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领导给他布置的工作是没有上限的。 哎，就是这刚才我跟七仙我说我了解这个魔兽一剑说到的说，就是工作量，无限制的啊，对自己施加工作量，感觉总有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就以100分为例啊，如果说今天领导告诉我了，说你今天做到100分，你就可以下班了，我好歹有个奔头啊，我知道我到底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好，我来合理的分配我的时间。但你不告诉我这个100的线在哪儿，你压根就没有这个上限的话，这个是很多人被迫加班的原因。就哎，又来一件，又来一件，又来一件，一直在给你施加工作量，怎么办？这个时候， 对，这个其实是一种沟通的问题。严格上来讲，它不属于职场霸凌，它是属于职场沟通的问题。这个和很多人的职业态度是有关系的。在我自己的公司呢，我仔细观察了新进的员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心态，那就是他们错误心态是做完和做好之间的这个差距。所有的新进员工，当他们面临了庞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我赶紧把它做完，而不是说我赶紧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亲自验收他们工作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整体上来讲都非常的糙啊，不管是做方案啊还是做设计都是非常的粗糙的。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不满意，那这个阶段呢，我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不认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 或者说挪到明天。 嗯， 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 嗯， 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我们不能频繁的拒绝我们的上司和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上司协调一个完成的时间，而且完成的这个时间是以我当下的这个东西可以被高质量的完成作为前提的。 嗯， 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很多在职场领域里面工作的人他需要学会的一点，也就是说学会安排你的时间，跟你的上司去协调这个事情的优先级别。 嗯，而且我在想，他最后如果说确实当你第一次去跟上司协调，你说我可能会延期，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七仙说到的，我高质量的完成了，做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上司心里已经给你有一个分数了，而且他也知道哦，好，在这个工作量的范围内你是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做到极致的。他就不会无休无止的让你仅仅是完成他去做更多的量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第一步和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始终都不沟通，你就是一直被压迫， 对 啊，然后你一直都仅仅是因为量太大了嘛，那你仅仅只是做完了，那你的上司就认为说，第一你是做得完的，第二反正你也只能到做完这个程度。 对，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作为底下的人呢，如果你不跟你的上司沟通，你没有时间去学习去思考这个东西怎样能够做好，那么你在过程之中就产生负面情绪了，就说每天任务量这么大还要去做好。那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一个合理性的沟通的话，那么两方其实都觉得自己在被欺负，上司也觉得自己在被下属欺负，就是在被下属觉得不服啊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面对霸凌的时候呢，有一点呢，就是要把你的不满和对方沟通出来。那这种沟通未必是真刀真枪的吵架，而是要把时间的优先级安排好。 嗯，好，这个魔手意见说，这个估计他估计了一条他发的留言，他说估计我不会读，我今天就读给你听一听。但是你点名的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你觉得真的好吗？因为也是提到了一个加班，他就说，据我所知，这个某东和某李，我说的你能懂吗？ 我能，我能。 两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这个电商平台，说据说他们加班都是没有加班费的。 嗯， 哎，那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加班没有加班费，我心情就很不好。那在这两家公司工作的人，我第一是我没有在这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也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两家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聊到过加班是否有加班费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七仙是不是了解，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嘛。那么加班费这个东西呢，其实他觉得没有加班费是被霸凌了是吗？啊，是这样是吗？因为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呢，尤其是这么大的平台，它一定实现的是弹性工作制，它不会让你早晨固定几点钟的时间去加入到公司之中来。那它弹性工作制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的整体的活动时间是很灵活的，比如说可能九到十点钟你期间到公司就可以。那以及呢，你要保证你至少八小时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啊，是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让你自由一点的这种调节呢，能够让你在工作里面产生更加舒适的感觉的。那么你的工作如果说你完不成的话，比如说你 然后面临到了一个加班，它其实是有很多加班的辅助的，比如说给你调休啊，比如说报销你的这种交通路费啊，再比如说呢它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补偿和补利啊，可能不是以加班费的这种形式，但是可能折合在其他层面上面，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对于加班的一种补偿。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有加班餐啊，这个加班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都非常好吃是吧，然后对，就有加班餐，然后呢同时呢你有可以调休，你可以再去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交通辅助啊这一类的福利啊，也可以去得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换购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它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它在补偿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严格上来讲不算是一种职场上的一个霸凌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加班情况。那在职场里面真的是说因为加班被霸凌的情况呢，我们目前读者给我们的反馈里面，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整体来讲公司的团队都在这里加班，而你的工作做完了啊，那老板就是不让你走。 对，我到底走不走这个时候 这个其实算是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算是被霸凌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走吗？ 这个时候你要从方方面面来讲你可以去选择离开，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说明白。比如说你要跟对方讲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否还有其他的工作要我去做，如果没有的话我家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要先离开了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的上司就会明白说，第一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呢你还有在帮大家去分担工作的意愿，第三呢是因为你家距离远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觉得哦，他不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要下班了，因为我不想让我私下的生活工作影响我私下的生活啊，那这样的表达方式的话就会让你的上司对你有一些不满意的情绪，虽然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呢就会让人觉得说 不舒服， 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团体精神的人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表达的正面一些 啊。第一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表达， 对对对， 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陪伴式加班。 对 啊，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完了，且你认为你已经做好了啊，就仅仅是做完，刚才我们俩都跟大家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单位时间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你的上司留下的印象会一步一步的加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仅仅是做完了，那团队还在加班，那你也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在你觉得能力范围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要注意一下提前下班的沟通技巧。好，刚才其实北漂也问到了关于这个加班啊，就是工作量的这个莫名的提升，比如说以前完成12啊就多出来的就会给到加班费，那现在要求你完成15才给，其实这算 这个其实在霸凌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它严格来讲不算是职场上的霸凌。就是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比如说你刚进入一个公司你是新人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量是5。那如果说你到了工作两三年你一直都是5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进步的。他的工作一定是说工作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任务量是5。那你把这个5做得很熟练，我们说熟能生巧嘛，可能你过去要花十比如说一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熟练了之后你就要花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这部分时间它就要不断的给你补充新的工作量进来，那你可能有5就变成10了。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任务量的5呢，其实就是你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迭代，它第一个是任务量的迭代，你是由一个简单的工作向难的工作这个迭代。再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啊，新人进来这个工作又给他了，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又剥离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升学一样，他是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方面迭代的是他的工作量，一方面迭代的是他工作的难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你过去做到了12，现在大家觉得你应该做到15，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 但恰恰是增长的这三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嗯，哎，这个我觉得，嗯，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哎，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啊，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许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的跟同事和上司过多的交流，所以心情也比较简单，虽然生活当中很嘻哈，乐享自己的小美好，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对自己的态度，过分的关注上司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霸凌感是自己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奇奇姑姑说的，说我觉得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的规模有没有关系？说小公司大公司氛围都是这样吗？ 对，这个跟公司的性质和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那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现象，当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你可能换到同类型的公司呢，还会遇到有同样思维的人，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会产生同样的矛盾。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它肯定是和公司的一些规模、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管你在换工作呀，还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看啊一些适合你思维、跟你思维同频的这个环境，因为人是在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其实在我们上半段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很怀念曾经的领导啊，从不霸凌，十年过去了，虽然不常联系，但是一联系感觉还是那么熟悉和亲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公司，刚才齐贤说到的这个公司的氛围也好，这个上司包括同事们之间相处的关系，很多时候呀，真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并不是说这个领导他很喜欢霸凌，他只是说和你之间交流和沟通产生了这样一种不太愉悦的一个氛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考量一下啊，刚才齐贤给了我一个时间度，就是当你工作到三年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考虑说，这个公司可能不太适合我，这个行业不太适合我，你就可以考虑跳槽了。但是我们真的不太建议大家频繁的跳槽啊。这个个人看法说，话题谈得透，理解就未必能接受了啊。职场中的种种现象层出不穷，还是需要自己去经历，自己的心情自己去接受，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哎呀，是，你说的非常的好，我们也是提倡大家，很多的感受是你自己去经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觉得前领导很好，这是你经历过职场的一个感受了，不代表说现在这个领导不太好，只是说他带给你的感受不太好，不太适合你而已。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去用时间去在职场当中自己去领悟和打磨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店面活动。